是做读书笔记呢，是一个比较好的读书习惯，有助于你更加的去理解、去记忆这本书的一些内容。 真正把书本内容掰开揉碎，变成自己的，因为你光看书的话，作者的思想依然是作者的思想，依然融汇不到你自己的脑子当中。 对， 如果你自己经过思考之后，哎，写一些书评、写一些读书笔记，那对自己今后想再复习的话，或者想重新再看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 回到这本书 How to read a book， 如何阅读一本书啊？这本书的作者呢是莫提莫 J 莫德勒还有查尔斯范多伦。 哎，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这个莫提莫 J 莫德勒，他呀其实身份还挺多重性的， 是 学者、教育家、编辑。 哇，好厉害。 除了写了这本书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熟悉的，就是他是担任1974年第15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的编辑指导。你们有听说过这本书吗？ 当然听过啊， 全书。 对啊， 对啊，很有名的一本书啊。 哎，那我来介绍一下查尔斯范多伦，他是美国的书香门第出身，他的家族是美国著名的学术家族，父亲叔叔都得过普利策新闻奖，代表了美国新闻界成就的最高水平。 对，普利策奖是多少新闻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奖项啊。对，那我在这儿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俩要合起来一块儿的写这本书呢？ 其实这两个人算是以哲学院的同事关系。在莫提莫写完这本书之后，范多伦呢觉得，哎，我还有一些许多新的观点可以加在这本书里，或者是提供给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所以他就把一些建设性的批评和指导有后续加入了这本书。 哎，这有没有像一些我们原来看《红楼梦》的时候，比如前80回是曹雪芹写的，那后40回呢就是后人。 好的，那刚刚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How to read a book 的两个作者，以及他们俩为什么要合写这本书啊。接下来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本书的一些主要的框架。其实这本书呢主要讨论的呢就是阅读的四个层次啊。第一个呢叫基础阅读，第二个叫检视阅读，第三个叫分析阅读，第四个也就是比较好的一个境界叫做主题阅读了。 其实我在看到这四个之前呀， 嗯， 我真的是一脸懵，觉得读书难道要这么复杂吗？ 哎，不懂了吧，这就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不是说一定要按部就班做这四件事情，是你在读书当中尽量把这四种层次运用到你的读书过程中。 是感觉自己以前读的都是假 书 啊，就都是只在就是很浅的这个基础阅读的层面上徘徊，甚至可能有时候草草的看一本书连基础阅读的要求都没有达到。 是的。 那我们可以首先聊一聊这个基础阅读它是包括什么呢？ 哎，说到基础阅读，主要指的是在小学初中的时候就应该学会的这个阶段呢，你需要弄懂的第一个要义就是 what， 是什么。是什么指的就是字面意思，我们以 the cat is sitting on the hat 为例，你只需要知道猫坐在帽子上就够了，我们并不关心这句话背后的含义。也再比如说我们会背道之道非常道，但是这个阶段我们也不知道该句的句逗是如何的。 其实也就像我们小时候背古诗嘛，春眠不觉晓，花落知多少。哎呀， 你确定你 背 对 了 吗？ 对吧？可能我小时候学的不怎么样， 背了一篇假古诗。 但是就是小时候只知道这么背下来了，但是实际上它背后的意思还是不是很清楚的。 对，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我们可能说的特别熟悉，甚至一些平常生活当中的俗语、一些谚语，真正的让你去说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可能不太知道，只知道大概的意思。这就是基础阅读你要完成的部分啊。 是的。 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检视阅读。 检视阅读强调的是概览，是对全书有一个整体把握。哎，我认为这个层次呢，可能对于我们现在大学生呢，做的比较少的一部分，因为大家可能都直接开始第一章第二章在阅读，很少有人去做概览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其实啊，这就有点像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做语文或者是英语的阅读题，老师会告诉你，哎，首先看一看开头，看一看结尾，大体浏览一下中间的段落，你就知道这篇文章大体讲的是什么意思了。 是的。 哎，我还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书籍呢是分很多种类型的， 比如说你碰到这种像国富论、资本论、论法的精神这种高大上晦涩难懂的书、如果你只是从第一章第二章这样阅读的话，很难把握作者的精华思想， 而且可能很容易就放弃了。 是的，因为太难读了。 是OK， 那这就是检视阅读。第三个部分呢叫做分析阅读啊，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对这个阅读者的要求有所增加了啊。 分析阅读主要是指要着重关注并且与作者达成一种理解，就是相当于跟作者进行一个平等的对话，你要精确的无偏差的辨明作者要表达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分析本书的核心内容。 哎，其实有些人读推理小说的时候也是在进行一种分析阅读。我知道有些人读推理小说不像我们一样，哎，看一看事情的经过，然后最后知道谁是凶手，这样就可以了。有些人呢，是一边跟着作者的叙述，一边画一画草稿啊，推理推理人物关系啊，然后一起和作者得出一种结论。 嗯，我觉得就这种方式，就像刚刚一敏说的，说和作者一块儿的去进行推理，不仅会有助于我们对这本书有一个更好的理解，更有助于我们继续的把这本书读下去，因为你会觉得乐在其中，很享受这个过程，感觉你也在创作这本书啊， 而且还能加深一些自己的兴趣和乐趣嘛。 是，没错。那第四个层次呢，就是最高的层次了，叫做主题阅读。 主题阅读确实非常难，它是为了解决某一问题，从多本书籍中寻找思考，需要多种技巧并用。哎，比如说你想要从这句话里发现，哎，这个问题我听不懂，那我必须要查各种资料去做 research， 这样你才能够真正的去理解作者想要在本句话中表达什么观点。 哎，我觉得这个对大学生写毕业论文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啊，因为你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一定要去读许多的书啊，去读许多的论文啊，所以你肯定要相比较而言，然后得出你跟你主题相关的一个结论。 是。 我还想到一点呢，就是这个其实和我们英语单词的学习也是差不多的。比如说我们讲到一个词 cover， 这个词呢在英语里你可以把它加前缀加后缀， cover 是最终的一个主题嘛，然后跟它相比较而言，你可以比如说加一个 recover， 或者是后面加一个后缀 recoverable，再加一个前缀 irrecoverable， 这样联系起来你就会得到更多的词。我觉得主题阅读呢应该也是让你通过比较不同的书籍来获取更多的知识，这样一种阅读方式吧。 嗯，谢谢一敏老师在给我们介绍这个书的时候也给我们上了一节简短的英语课啊。 没有没有。 OK， 刚刚跟小敏和谢黄一块聊到了这本书 How to read a book 的一个大框架，还有这个作者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在这本书的内容里呢，有哪些亮点和精华，以及有哪些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关注青春联盟之妙笔生花，待会儿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只想飞在我的天空飞，